嗨，你好，欢迎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有意思啊，我们很久没有做这种逗逼的话题了，来说一说你身边吹牛被拆穿的经历，说说你或者你身边的人的事儿。 哎呦，这个话题我太喜欢了，能够给枯燥的生活添加一剂乐趣，真是太好了。 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带走》，来自莫艳琳的一首歌。 说起来吹牛，我回想了一下我人生的前半生，我觉得没有 是吗？ 对，我觉得我没有说大话的习惯，但是我很乐意拆穿别人吹的牛，我是那种喜欢给别人泼冷水的人。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我倒是想到了一句话，就是以前特别流行的话，就是说我现在这么努力都是因为为了实现我以前吹过的牛。挺励志的， 为了去圆之前撒过的谎或者说过的大话。撒谎严重了， 太真实了。来，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听听大家的故事了啊。爱喝牛奶的芦荟他说呢，我跟我小伙伴说这期我的留言必定会读到，叫大家守着听，结果没有的时候这回有了。 有了， 这回不是吹。 我本来还想说故意躲着他的留言，不讲，但是我觉得会失去很多乐趣，所以还是给他放出来。 哎，你知道吧？下边好多人这个评论他，说那个下次一定，太坏了。 下次一定。下面这个朋友他叫做甜甜辣舞小太阳，他说2012年开始听调频以来，我的留言每次都被念到，我在实话实说，那括弧认真吹牛。 想当厨子的小交警他说呢，体检的时候我和朋友说我身高有185哟，结果当我站在仪器上，语音报出了我的身高183，那一刻我整个人都不好了，立刻感到朋友向我投来鄙视的眼神。我觉得还好吧，出入不大，185到183，又不是185到了138 啊。对啊，我觉得这个18几真的都还好，像下面这个朋友就不太好了。他叫魏帮忙，他说我体检的时候啊，跟我同学说我身高有1.6米，结果呢我站到上面，语音报出我的身高1.55米，那一刻我真的好尴尬。 朋友你要清楚的认识自己。 哎，你知道吗，我的人生阴影啊，有一个就是这种身高测量仪，而且是自动报数的那种。 假的， 我就觉得天哪， 说错了， 不是，我就觉得你干嘛要在这么多人而大声的爆出我的身高和体重呢？你就让那个老师能够看到我的数值就行了呀，你干嘛要爆出来呢？ 高逸轩130。 莫达人我就不讲了，不要互相伤害好吗？ 寂寞是不敢不听不说，我写下带不走的承诺，下所有痛，就让它被褪去的海水冲走。也许在天的另一头，能留一条彩虹，把所有记忆全部带走。 第二首歌来自于李行亮的《聊聊》。 来跟我聊聊你的身高，萱草。 真的我觉得太多反人类而且就是我无法理解的那种仪器啊，或者是某个物品了。对吧，你干嘛要大声的念出来呢？你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啊，就是可能我们上小学那阵儿，你北京，我不知道北京有没有，因为我老家在山东嘛，我在山东生活。我们这边大街上会有那种就是当街测量身高体重的仪器，就是量一次5毛钱还是1块？会，我们那边夜市上会有，就量一次1块钱还是2块钱，站上去，然后 吃完饭出来量一下， 大马路上， 对对，在大马路上开始大声的报你的身高和体重， 太过了这个。反正像你像北京啊，一般都是药店的门口会放一个秤，体重秤，就是让你测一下自己，有的时候还带那种。 啊， 就是那个把手摸上去就可以量你的体脂呀、啊、之类的那种东西，其实就是让你发现自己身上 的 问题， 然后 买点补药吃一吃。 哎，我说的就是这种，就是体脂，然后它会爆出你的体型偏瘦或偏胖，就那种仪器啊。 哦， 那你看来我们，那我们还真的就是在这一点上无法达成共识，看来你小的时候没见过这种东西。 在浪漫的小路上，我们开心的追逐，因为这样的时间并不是虚度。爱情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偶尔的心交换才会更灿烂。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最想知道的问题，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你最近好的消息，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这次你为何哭泣，让我们聊聊聊聊心中的所有秘密，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最想知道的问题，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你最近好的消息，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这次你又为何哭泣，让我们聊聊聊聊在心中的所有秘密，让我们聊聊聊聊在心中的所有秘密。 哒哒滴哒哒， 下首歌来自张靓颖的《第七感》。 嗯， 我只知道第六感啊，第七感是什么？ 一说起来第六感，我就想起来那个很恐怖的电影《第六感》，是一个心理学的电影。 啊，我看过， 挺好看的。对， 别情公子他说呢，本人单身，独自奋斗多年，资产35亿，3台玛莎拉蒂，8台路虎，住800平的别墅，游艇4艘。我并不是在这儿征婚的，也不想在这儿炫富。我只想告诉大家，再来给我来一瓶青岛纯生，我能吹到你开始怀疑人生。这是吃了几碟花生米啊，朋友，就已经喝成这样了。 对，但凡有个菜也不至于这样。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你的小狗。他说呢，我不记得是小学还是初一的时候了，假装老司机跟我闺蜜说避孕套是女生用的，她当时因为我的胡言乱语深信不疑，后来长大了说起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想死。 太逗了， 一看就没有经验。 暖和的大坎肩儿，他说呢，长大了好像就没有了，只听我姥姥说过，我小时候和小朋友吹牛，我们一群小朋友在街上抓蝴蝶，只听到我说，我爸带我坐在飞机上抓蝴蝶，因为别的小朋友都没有见过真正的飞机，所以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当然这些我全都不记得了。这些小朋友如果记得的话你就尴尬了。 对，你真牛，坐飞机上抓蝴蝶、 这个大骗子。 对，这个朋友叫第二杯柠檬，他说我听到两个4-5岁的小朋友吵架，一个说我爸妈是警察，让他拿手枪打死你，另一个说我爸爸是供电局的，让他拿电电死你。 那小时候是有这样的吹牛啊。 对，而且小朋友间你知道很好胜嘛，就那种我才不服气，我比你厉害，我爸都比你厉害。就是然后聊着聊着忽然间就开始 然后就开始想象了，想象成自己的爸爸是奥特曼，是超人。下一首歌来自于李荣浩的流行歌曲， 很好听的一首歌啊。阿加西的抠拉女孩，他说呢，我家住在黄河边上，我爸呢从小就跟我说他能从黄河的这边游到那边，然后呢我去学校吹牛说这个事儿，结果被同学狠狠地嘲笑了。我没有气馁，带同学们回家让我爸给他们表演一下。我爸明显不自然地吼了一句，快滚滚回去写作业。这是明显是爸爸的吹牛啊，被单纯的你戳穿了。 哎，我觉得我能够感受那一刻他爸爸的尴尬。 一堆小朋友坐在那儿，这个跃跃欲试，想要看到这个爸爸的表演，请开始您 的 表演。 真的是闲的。 哎呦，笑死了。 团子帅爹地他说呢，我对朋友说我们家的猫认家，出去自己能回来。哎，两年了，你的崽儿都生崽儿了吧。 你在哪儿啊，我好想你。 对我错了还不行吗。 赵暖暖他说呢，小时候啊和同学说我见到过5块钱的硬币，他们让我带来，我说太重了我拿不过来。小朋友有没有带你，哎，有没有说让你带着他们回家看啊？你爸又说滚写作业去。 对，闲的你。鸡腿妹妹她说，我有个同学呢可爱吹牛了，说就说一个吧，他最近就说一个他最近的翻车吧。他说他买了一个迪奥和亚历山大和 GUCCI 联名的西装，结果呢其他同学一查那件西装是 Prada 的，且不说他有没有真的买吧，这种吹牛也是太厉害了。还说呢 GUCCI 店邀请他高中毕业去参加他们的高定秀，笑死我了。 也是挺能吹的，吹的还挺时尚。 如果人家家里真的有矿呢，也不一定啊，有一些人就是深藏不露。 刘三岁他说呢，在这个每天都充满着冠状病毒的生活里，我每天都会和自己吹牛，如果病毒看到我撒腿就跑了，我岂不是可以飞着过去看我女朋友了，哈哈。想我女朋友想得要疯了。最后是终点啊，我说怎么语无伦次了呢。我听说谢谢你的年纪。 息，家的人好爱你，人人都有几句流行歌曲。 我跟你描述一个灵魂，它拥有不懈的青春。每当夜色降临， 下一首歌来自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你的女朋友会来的，病毒也会走的。 兔子安不是顾子安，他说那有个人告诉我说他一米八，嘿，巧了，我朋友也一米八，我朋友告诉我说他看见那个人秃顶， 明显比他高啊，实际只有一米六。 已经看到你的这个头顶了，那寸儿，那不叫什么，那些寸草不生的皮肤了， 不毛之地。 嗯， 千玺家的瓶子，他说呢，每次我妈跟我说让我去相亲的时候，我就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然后我妈说那你把他给我带回来呀，我这个万年单身狗去哪儿给他偷一个呀。 我忽然想起来一个笑话，就因为那个很多人不是喜欢过年前租女朋友或男朋友或者车子什么的嘛，回家过年显摆用、 啊、 但是今年赶上疫情封闭了、啊、封城了，回不去了，租的男人、 哎、 租的女人租的车子都还不回去了、 哎、对，我前两天看到网上，我忘了是哪儿， 是贴吧还是哪儿，就是有一个人说今年过年为了装一下租了一辆豪车回老家，结果封城了，然后一天1000多块钱的这个车租， 对， 现在不知道怎么还回去。 对，所以说我觉得做人不要太虚荣哈，遇到这种事情就翻车了。 嗯，抖音雷洛他说呢，我以前非常喜欢吹牛，有一次呢玩游戏，我跟我队友说我游戏里有很多皮肤，看你们一个个穷光蛋啥也没有，等他们看一下我的皮肤，结果自己的也是很难看的默认皮肤，就被他们骂了一顿。这有什么好吹的。 还是想吹一吹，好大一个油度。他说呢，我到处吹嘘，我能够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节目里找到一个对象。哎，吹嘘那么多年，到现在我还是单身。 希望你能有啊，我看看这是男孩还是女孩，女孩子哎， 应该是。 看看这个感兴趣的男生，那个可以私信一下啊。天涯战火，他说呢，都给我让开啊，我要来。我把一张耐克鞋的照片发给我同学说，怎么样，我买了。他说这双鞋还没在大陆发售呢，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咋着，我自己纳了一双不行吗？ 不是、啊、你可以讲说我代购的吗，不行吗？ 那些男孩一次次的叫着寂寞妈妈，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痕，孤独的人啊，我带上你走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Then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Again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Then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放肆狂妄的年代，我们的身体怎能时刻拥抱在一起，去见证这样的爱情，早已精疲力尽，你脸上尽管挂着深深的泪痕，我的心我的爱，爱是跟着梦想远走，去寻找另一个生命，他会带上我走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Then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And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Then,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 la, 啡。 这首歌了，来自于王心凌的《放学了》。 嗯 ，Stars 186，他说呢，我朋友倒是有一个比较搞笑的事儿。当时呢，几个朋友在商场门口走着，前面有特警在巡逻。然后一个朋友说，他说信不信，他把腰上缠的东西拿掉，我能打他三个。缠的东西里面有警棍、手铐，还有一些其他东西。然后下一秒，那个特警真的拿掉了。我们瞬间大笑，其实我们离特警有好几米呢，他是听不到我们讲话的。 落雨成欢，他说呢，我没有，不过呢，我有一个朋友，我们俩一起吃鸡，每次都说自己很厉害，结果我们玩双排的时候呢，好多次都比我死得快，还说要带我吃鸡，不能小，认真又严肃。你知道，就是有一些队友，你知道吗？你迷之自信。自己水平不咋地，还就是那种瘾上来了吧，还觉得自己老牛了。 我带你飞是吧，我带你吃鸡， 结果他自己落下，就是跌的比谁都快， 对，落地成盒。 嗯， 为惊艳时光却温柔岁月，他说呢，小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群小朋友在一起总爱比谁吃的多，在食堂里我跟他们说我可以吃完四碗饭，是很大的那种碗哦，然后被人逼着展示，于是硬着头皮吃了两碗就去厕所吐了。还是个小姑 娘，何必呢，哎，何必呢。南方没有小蛮腰了，他说我舍友说他男朋友为了让他吃辣条，吃一根给1000块，吃两根给2000，他觉得自己被侮辱了，就要和他男朋友分手。结果呢，我们在旁边说，哎，这样吧，我们和你一起去，你分手的下一秒我们就把你男朋友微信加上，钱不钱的无所谓，只要喜欢吃辣条。他觉得自己被侮辱了，天哪。我觉得好多妹子好想要这样的机会来，对，好想有这样的机会来侮辱。这是在炫耀什么。 白白家的小白哥呀，他说呢，之前一个人坐火车去旅游，认识了同样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的小姐姐，跟他说了很多听说的事儿，例如火车上卧铺和坐铺之间是不是相通之类的。小姐姐走了之后呢，被对面床铺的另一个小姐姐一一纠正，虽然被打脸了，但是那个小姐姐很温柔，非常正能量的一个人。 好吧， 没有当面拆穿你啊，挺好。 嗯， 给你留点面子。 我觉得就是那个后来跟他讲东西的那个小姐姐也挺可爱的，还很正经的跟他一一纠正过来。 你刚才说的不对，你吹的牛不对。 最后再分享一条留言吧，他叫做贝贝，他说小时候呢，我就跟我们楼上的阿姨说我爸有枪，然后呢他就问我有什么枪，我说真枪，然后他就无情的拆穿我，现在想想那个时候跟个傻子一样。 到底有没有， 你这是在玩火呀，很危险呢。 对，有可能爸爸被举报了。 对，你想把你爸送进去是吗。 好了，今天说了很多这个朋友吹的牛啊，或者听到的牛，有的很有趣，有的很冷啊，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类似的故事或者经历呢，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把你的故事呢在我们的节目留言板中分享出来，让大家在这个听节目的之余呢还可以看一些更多的料啊。 嗯，对，反正这期节目做得很欢乐，感谢大家提供的这些故事哈，能够让我们这么开心的笑完了整期节目。 嗯，那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吧，咱们下周二的节目再见，拜拜。 嗯，好，拜拜。 我们放学了，我们自由了。